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的声音传至大理寺府衙街道外的每一处，朗朗之声振聋发聩。拥挤的人群中，一辆马车上隔着薄薄的布帘，韩烨目光深沉而悠远，忽然大笑起来。 好聪明的女子。 韩烨神情满是愉悦和欣赏，温硕从未看到过她情绪如此外露，一时竟有些怔住。 殿下， 在世子云集的聚贤楼绑下古奇善，引考生之怒，将古奇善巡街带回，燃百姓之愤，借大理寺众官员之事点百官之慨。若不是知道任安乐来自晋南，孤还以为他和忠义侯有大仇。 殿下，陛下真的会将查案权交给任安乐吗？ 文硕，太祖自立国起建造的青龙钟还从未被敲响过。 文硕顿悟，看向不远处石阶上站着的女子，难掩震惊之色。青龙钟被敲响，意味着天子治下冤屈难平，这是一个帝王的失败。以嘉宁帝的脾性，怎么可能会忍下这口气？可是任安乐即便再聪明，也不会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皇城御花园凉亭里，这几日朝堂琐事不停，又出了科举舞弊的案子，嘉宁帝大怒后受了点风寒，难得今日天高气爽，便召了安王入宫品茶。嘉宁帝有五个兄弟，其他四个在诸王之乱里被杀了个干净，唯一剩下的便是这个性子温和绵软的兄长。安王无心权势，从不插手朝廷之争，正是因为如此，嘉宁帝素来对其敬重有加。安王性子忠厚，也生了一副圆脸厚实的相貌。 陛下，看您面色红润，像是风寒已经大好。 老了，这身体啊也就不如从前了。 哪里呀、啊、陛下正当壮年，龙马精神。臣听闻上月便有一位昭仪娘娘有喜，恭喜陛下了。 安王拱手道喜，眼底满是揶揄。嘉宁帝一愣，随即长笑，神情中满是得意之色。 陛下，古昭仪在园外求见。 赵福在石亭下低声禀告，打断了嘉宁帝的笑声。嘉宁帝心情正好，摆手道， 让他进来。 哎，陛下，还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 嘉宁帝正欲答话，奔跑的脚步声响起，一个身着淡红襦裙的女子冲进石亭，梨花带雨，观之让人心碎。她朝嘉宁帝行了一礼，哽咽道：“ 陛下，你要为臣妾做主。” 出了何事，慢慢说。朕为你做主。 嘉宁帝蹙眉，有些尴尬。安王回转头假装没看见。古昭仪垂下眼，声音颤抖。 陛下，臣妾听家里人传信说，大理寺少卿任安乐胡乱冤枉臣妾幼弟，把他绑进大理寺去了。 绑了齐善？这怎么可能？爱妃不可听信流言。 陛下，那任安乐说齐善和科举舞弊案有关，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。齐善平日里是被爹爹养得顽劣了些，可怎么也没有胆子在会试里舞弊呀、啊、 嘉宁帝眼一眯，神情淡了几分。他垂手看着哭得伤心的古昭仪，叹了口气，伸手扶去。突然，恢宏古朴的钟声在皇城四野响起，以震天之势传至整个京城。嘉宁帝和安王面色同时一变，安王甚至惊得从座椅上立了起来。 青龙钟。20年不曾响过的青龙钟竟然被敲响了。一个内侍从园外跑进，跪倒在地，声音惶恐。 陛下，大理寺少卿黄埔大人携大理寺数十位官员敲响青龙钟，恳请陛下颁下圣旨，彻查会试舞弊案。 嘉宁帝还未做出反应，守卫皇城的禁卫军统领曾海匆匆走入，同样跪倒在地，沉声回禀。 陛下，本次科举的一众考生跪在重阳门外，求陛下彻查科举舞弊案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 御花园内死一般静默，古昭仪仍旧跪倒在地，但完全失了刚才的气势。良久后，他才听到嘉宁帝冰冷的声音： 曾海，把黄埔给朕带进来，朕要问问，到底是查出了谁，竟然会让他敲响青龙钟。 天际尽头只剩最后一抹余韵，运黄的落日照耀在古老悠久的帝都上空。赵福任内侍总管十几年，从未在嘉宁帝谈论密事时被遣出过尚书房，如同在皇城顶端被突兀敲响的青龙钟一样，数十年来这是头一遭。尽管网开了说这还算不得一件密事，赵福几乎可以肯定此时陛下想必是恼羞成怒了。赵福微微弯腰朝尚书房大门站着，时刻保持着恭谨的姿势，只是在不经意间瞥见石阶上的一幕时，浑浊的眼底划过微不可见的触动。掌管西北数万兵马的忠义侯古云年笔直地跪在青纹石阶上，静静注视着紧闭的尚书房，神态从容沉稳。回廊里，古昭仪被两个宫娥搀扶着，面色有些苍白。自黄埔被召入尚书房回禀诸事已有两个时辰，尽管赵福未曾离开此处一步，可也知晓此时的京城上下恐怕都在等里面那位的决定。 赵福，进来。 待赵福第三次安抚慈安殿前来问询的大太监时，嘉宁帝的声音终于在安静的空气中响起。石阶上跪着的忠义侯神情一震，脸上多了抹释然。赵福长舒一口气，抖擞一下身子，推开尚书房大门。在夜明珠映照下，室内被投下浅浅虚影。嘉宁帝神情严肃，端坐在榻上，本就没有大好的身体，瞧上去有些疲乏。黄埔跪在不远处，沉默地低着头。赵福小心翼翼走到嘉宁帝身旁，躬声问道： 陛下有何吩咐？ 把玉玺拿过来，替朕拟旨。 黄埔耳朵动了动，嘉宁帝瞥了一眼，沉声吩咐： 传旨下去，因大理寺卿裴瞻身体抱恙，朕特命大理寺少卿任安乐会同两相共审科举舞弊案。 黄埔猛地抬手，神色激动。嘉宁帝哼了一声，拂袖继续道： 高兴什么？你们只有一日时间，若在明日还查不清此案，大理寺上下官员的官帽，连同任安乐的，朕一并摘了。 陛下，臣愿相信任大人。 连青龙钟都敲了，朕可没有怀疑皇亲对任安乐的信任。 陛下，臣实在不忍心赴京考子千里奔波，到头来却镜花水月一场空。 唉，罢了，你下去吧。朕准大理寺一众官员旁听明日审案。 谢陛下。 赵福，宣旨就在朕的书房外面宣。 是。 安静的尚书房内，嘉宁帝的声音格外冷冽。赵福低应一声，起草完圣旨，印下玉玺，走出尚书房，大声宣读完后，才转交给内侍副总管，将圣旨送往大理寺。 侯爷，陛下说舞弊案交由任大人审理，待有了结果，陛下自会定夺，请您先回侯府。 赵福没有错过忠义侯错愕的神色和古昭仪瘫倒在宫娥身上的身影。忠义侯古云年面色难看，仍旧跪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赵福叹了口气，忠义侯到底是跋扈太多年，这件事闹得如此大，居然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藐视圣旨，仍旧跪在尚书房外。青龙钟被敲响，一介考生跪满了重阳门，一府官员联名上书，任谁都知晓大理寺手中是有了确凿的证据。古其善不过是收了试题，最重也只是拨了爵位继承权，难动忠义侯府筋骨。可你忠义侯却不体谅，对天子而言，这不是以功挟恩、恃宠而骄，又是什么？又等了片刻，待到重阳门考生离去的消息传来，赵福才重新走进尚书房，轻声禀告：“ 陛下，侍卫来回，说考生谢过陛下洪恩，已经散去了，只是忠义侯还未起身。” 嘉宁帝刚刚有所缓和的面色一沉， 不用管他，他自然会起来。仗着西北军权大握便如此猖獗，他谷家的脸面还是朕赏的，如今竟用来谢恩， 陛下息怒。 嘉宁帝摆手，眼眯起，神情莫测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 谷家跋扈已久，朕早有听闻，只是这个任安乐竟然能惹出这么多的是非来，朕如今当真是有些遗憾啊，错过了他上次的入宫觐见。 日落黄昏之时，挤满了街道的百姓终于等到了自皇城颁下的旨意，没有雀跃之声，只剩下如释重负及眼中的阴阴希冀。待看到大理寺张贴出来的府文公告上书，第二日辰时过堂，百姓才相携散去。深夜，在大理寺坐镇一整日的任安乐翻看完黄埔留下的卷宗，领着院琴在街上闲走。深夜的帝都街道格外冷清，院琴急走两步，将随身携带的披风系在任安乐颈间，柔声道： 小姐，明日左右相与小姐共同审理，怕是不太轻松。 若非大理寺上下举荐，再加上民心不可违，审案一事绝不会落到我的头上。朝廷以左为尊，皇城里头的那位怕是想让我跌个跟头，他老人家也好出口气，不花银子看场笑话。 任安乐轻笑，声音落在耳里倒有了几分闲散随意，与往常陷于人前的霸道冷冽隐有不同。闲谈间，两人不知不觉行至一条清冷荒凉的街道。这条街道很是宽广，两旁建筑典雅华贵，道路尽头一座古朴大气的宅子安静屹立，宅前石狮斑驳，红漆剥落，像是荒废已久。幽暗昏黄的灯光下，即便隔着百米距离，尚能依稀感觉到曾经的荣华繁盛。两人停下脚步，任安乐抬手悄然问道： 那是哪家府上的宅子？ 当年太祖荣宠帝室一族，曾将皇城中的一整条街道赐给静安侯用来修葺宅邸，想来便是此处。这应当是曾经的静安侯府。 院琴的声音在深夜的街道上格外清晰，不知为何落在耳里竟有冷寂之感。任安乐遥遥望了一眼远处荒废的静安侯府，低应了一声，神色沉静，转身离开。圆月下，绛红的披风拖在地上，映着慢慢远走的身影，带着几分肃冷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